低头望，怎知是蚕自困，偷到香港谋生，想起真太笨。个个都话香港系天堂、哦，不识冒着暴雨严寒，水上浮漂个心又震，实在唔死我都真够晕。不少同志浸死空抱恨，唉，以为话大难不死就必有后福，点知游咗上岸，仲心惊胆跳添啊！在荒山暂避隐，我又怕官兵追近，唯有系周服和夜行，挨尽了饥渴，沉痛暗断魂，逃避过灾劫，送返一粒阵，能混进都市更开心。为何射入兜啦？无奈何作黑市嘅移民？唉，人偷渡我又去学人偷渡，早三五年嚟就话有个身份证啫，而家都冇身份证发咯。行街我又惊警察拉，做工又冇人请，点死呢？做移民，心中若无录音，想到工厂做工，你赚呢得个恨。请我，边个肯犯法啊？食住着和行，兼共茶烟几样人。唉，焗住静静出街通处混，希望能博点笑啊侥幸。唉，识啱班衰人，初初叫我打劫我都唔敢嘅，但系肚饿又挨得几耐呢？唔好话打劫啊，汤人都去啊，唔问半心实未甘，却为了逼于生活，无奈要做个亡命人。谁料咁啱先行劫会被擒，惩罚判监禁，终生抱憾，牢狱里苦困怎翻身？谁愿来怜悯？为之长叹，识错班坏人。